平安北道、黄海南道、慈江道、江源道、咸津南道等地居民7月4号分别举行庆祝大会，表示祝贺敬爱的金正恩同志被推举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委员长。参加大会的有地方党、政权机关、群众团体、工矿企业、农场和大学等单位干部，朝鲜人民军和朝鲜人民内务军官兵，各阶层劳动群众和青年学生。会上报告人和讲话人指出，敬爱的金正恩同志被推举为我国最高首脑，这是一个民族大喜庆，对大大显示伟大的金日成、金正日朝鲜的尊严和国力，坚决完成在白头山所开创的主体革命事业具有历史性意义。由于金正恩同志卓绝老练的领导，主体朝鲜得以向全世界彰显了其尊严和威仪。他们强调，全体居民都要满怀推举敬爱的金正恩同志为我国最高首脑的莫大自豪感和荣誉感，为圆满实现朝鲜劳动党的社会主义强国建设构想努力奋斗。